第六课，天气很热。小飞说："你好，小雨，你来买什么？"小雨说："我来买一瓶水，今天好热啊。"小飞说："是啊，你喜欢热天吗？"小雨说："我不太喜欢，你呢？你喜欢什么样的天气？"小飞说："我喜欢热天。"可以出去玩，你为什么不喜欢？小雨说："因为我不习惯。"小飞说："你的家乡不热吗？"小雨说："热，可是没有这里那么热。"小飞说："是吗？那你喜欢什么季节？"小雨说："我喜欢雨季，那时候可以待在家看书。"小飞说："待在家真无聊啊。"小雨说："各有各的喜好吧。"